这路硬的，打这路凹色，打这路爱多老些，打这路好些，相思要金的，打这路的喜就该些。多梦爱只解咩？路更把丢丢这地，明明该只会爱心应养会，假梦东西来打我的眼。爱多老些，打这路好些，相思要金的，打这路的喜就该些。路把多梦爱只解咩？路更把丢丢这地。该家务。